在1995年在出演 TVB 热播大戏《刀马旦》时所配唱的主题曲《红颜知己》，收录在他同年所发行的专辑《情迷心窍》当中。如今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过头说这部剧，真的不得不用这句话来感慨一下：乱世烟云，梨园心扉，公子情多，而佳人薄命。我身边有朋友说，这部剧从头到尾都惊艳了他的童年，因为那里面有最美的周慧敏，最有气质的梁佩玲，当时他相当喜欢，总是冒着会挨打的这种状态去偷看，因为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小升初，父母不太愿意让他去看电视。可能说到这里，会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说实话，我回过头去说这部戏，印象最深刻的就这部剧快要结尾的时候，周慧敏在台上出演贵妃醉酒的那个桥段，她翻腰时赫然看到台下正在看表演的陈景红，真的有一种惊艳了时光的感觉，仿佛一切都像是在昨天刚刚发生，历历在目。而今天我为什么会说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叶倩文，可是我们一定要从周慧敏开始听，然后从这部戏开始说，就是因为早在1986年，徐克就拍摄过一部也叫《刀马旦》的戏，故事同样也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梨园里，可谓是戏梦人生，家国情怀。我真的不知道 TVB 的那个编剧，他最初的创作灵感是否就是因为徐克的《刀马旦》而来。而在这个时间，我想先跟你来分享叶倩文在这部剧里面所配唱的插曲，叫做《躲也躲不过》。 天在笑，花儿在飘，大自然真奇妙，人在笑，头儿在摇，那漫天花雨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儿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这么忘得了？天还在笑，花儿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儿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这么忘得了？天还在笑，花儿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天在笑，花儿在飘，大自然真奇妙，人在笑，头儿在摇，那漫天花雨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儿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这么忘得了？天还在笑，花还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要躲也躲不了。 这是叶倩文在1986年出演徐克导演的电影《刀马旦》时所配唱的插曲，叫做《躲也躲不过》。这部电影除了叶倩文有精彩的表演之外，还有主演林青霞、钟楚红、郑浩南和吴马。有人说徐老怪在1986年做了一件最漂亮的事情， 因为他请到了当时最红的这三大美女来出演这部戏，算是开当年先河的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在影片里，林青霞的帅、钟楚红的风骚，还有叶倩文的俏，可以说是浑然天成，让人爱不释手。而这支叶倩文所演唱的《躲也躲不过》，是黄沾老爷子的音乐作品，是一首极为温馨而又俏皮的音乐小品，在搭配电影的民国时期的年代背景，可以说是非常契合。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否看过这部影片，我个人觉得不管何时去把这部影片翻找出来再看，你都会觉得这三个美女真的惊艳时光，而影片也相当精彩。所以我建议各位在今天听完节目之后有空的时候，倒不妨把这部老片子找出来看看，真的相当精彩。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叶倩文跟徐克的另外一场电影合作，对《倩女幽魂》的插曲《黎明不要来》。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在零点十分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叶倩文。延续前面的话题，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那首歌曲叫做《黎明不要来》，是1987年《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仍然是黄沾的音乐作品，其中的哀怨还有遗憾真的 是让当年的叶倩文好好的揣摩了一番。后来有人说是当年黄沾和徐克让叶倩文化作小倩的心情去感受那样的故事情节，在演唱才得出这种情绪，让人听了之后极为感动。不过从徐克和叶倩文的这些合作当中可以看出，当年徐克真的相当器重叶倩文。有传说当年徐克在筹备《笑傲江湖》之初，就有意去请叶倩文和张曼玉分别扮演任盈盈和岳灵珊这两个角色，后来因为电影拍摄计划一拖再拖，这两个当时极红的女明星的档期就成了问题，最终换上了张明和叶童。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是1984年的电影《上海之夜》，叶倩文所配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晚风》。晚风，有网络当中的乐评人在评价这首歌的时候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说那个时候的叶倩文刚刚出道，并没有太过稳定的唱功，幸好黄沾老爷子帮他打造了这首极具上海风情的音乐作品，而在编曲的时候还加入了老上海的那首民歌《夜来香》变成了间奏，可以听来让人感觉既用心又动听。1984年的徐老怪，说实话真的没有那么怪，因为还年轻，还不能太过自由的天马行空去拍电影。不过 要说那个时期的张艾嘉真的是绝色美女，她可能是除了林青霞之外另一个勇闯湘江的台湾女演员。张艾嘉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洋气且风情万种的当红上海滩的舞女，而叶倩文扮演的就是从乡下刚刚进场的村姑，是一出很好看的青闹剧。感兴趣的朋友，喜欢老电影的朋友，倒不妨找来看一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焚心似火》。1990年陈晓东的电影作品《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叶倩文所演唱的《焚心似火》。这部剧是李碧华所书写的三生三世，故事里讲的是不死身的豪天放与秦朝的陪葬童女冬儿，还有30年代不入流的女明星丽丽及其80年代的美少女，他们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情感纠葛阴谋等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难得出演两次电影，这一部相当精彩，而另一部我觉得更精彩，那部影片的名字叫做《老井》。还有就是影片里面的三位女性都是由巩俐出演，尤其是中间的丽丽，可以说是被巩俐演绎的极度的绘声绘色，而现在可能再也看不到她如此活泼的演出了。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 执导的电影《喋血双雄》时所配唱的音乐作品叫做《浅醉一生》。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吴宇森所有的电影作品当中仅次于《英雄本色》的作品。当然也可能会有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在这时候听到我这种说法，立马会跳起来说我不太喜欢，我可能更喜欢《喋血街头》。也或许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吴宇森后期的几部电影，近期拍摄的几部电影他更爱一点。也可能是现在近期的一些拍摄手法，包括特效，包括演员的表演，更符合现在的这种欣赏节奏，所以年轻人更喜欢现在的这些电影也不奇怪。这可能只关乎于个人的喜好，倒不必在今天我们听歌的时候太过纠结这样的一些细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回过头去说这部老电影，我想可能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更多的会谈论当年的周润发和李修贤这一对警匪黑白双雄，却很少提及在这部影片当中同样有非常精彩表现的叶倩文。在这部电影当中他所出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盲歌女，名字叫做珍妮。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见到叶倩文那么的柔弱而漂亮。她刚刚出场的时候就唱的是这一首《浅醉一生》，既有一种幽怨的感觉，又很静谧。你的心，包括你所有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她的歌声给吸引过去。然后就是周润发所出演的阿庄，因为杀人而误伤了他的眼睛，就让这幽怨的歌声戛然而止，并因此而种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孽缘。说实话，叶倩文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少出演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的，一般你看到她在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出现的时候都是以喜剧造型亮相，而这一次她演了一个悲剧人物。 他的歌声和他的表演，我个人觉得真的在这部影片里面是完全不能被忽视的，相当精彩。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1988年叶倩文和珍妮都有唱过的一首歌曲，叫做《流金岁月》。我一开始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叶倩文的版本，可是后来想想，我们今天晚上听太多的叶倩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稍微调剂一下，我们听珍妮普通话的版本。 似水流金年月，旧往日欢笑重现，金光里谁在雨中相逢，奈何又骤然轻松，吹一阵清风，看一个清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叶倩文，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叫做《命运我操纵》。 倩文在1989年为电影《说谎的女人》配唱的主题曲叫做《命运我操纵》。有人说这是一首极为励志的歌曲，它既属于叶倩文自己，也属于在这部影片当中说谎的女人刘嘉玲。而这部影片让当年的刘嘉玲第一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但是她硬生生地碰到了她亦敌亦友的张曼玉，最终是被张曼玉的不脱袜的人给抢走了影后。当然这也是张曼玉第一次获得影后。而叶倩文的这首《励志的女人》《命运我操纵》，有人说就是在当年把刘嘉玲安慰的一个彻彻底底。好，想要在这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听到的是叶倩文和马俊伟在当年对唱的一首《欢笑之歌》，这是他们在当年为王晶的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所配唱的片尾曲。 快乐乐，欢欢笑笑高歌。让我歌声替你唱走你的少年愁， 让你笑脸赶走苦闷的心魔， 为你珍惜今天今生今生美丽事， 何尝浓情的欢笑值得。 如海中传说旧星唱走你的少年愁， 让你笑脸赶走苦闷的心魔， 为你珍惜今天今宵今生美丽事， 何尝浓情的欢笑歌，何尝浓情的欢笑之歌。 内心此处此际此刻眼前热，品格 听到的是1993年叶倩文和马俊伟为王晶的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所配唱的片尾曲，叫做《欢笑之歌》。这首歌并不算是名曲，当年我们也没有养成在电影散场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等着彩蛋的这个习惯，所以一般电影字幕一出来我们立马离场，所以这首歌知名度真的很一般，所以后来也没有收录在叶倩文的个人专辑当中。再回过头说王晶的这一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王晶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导演，从这部电影就可以看出， 是半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因为当时上映的时候票房不及，所以他没有继续拍摄下半部。但是现在回头去看，相比较他后来拍摄的有些胡闹的《澳门风云》，这半部《倚天屠龙记》实在是太经典，太好看了。是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当年王晶的下半部剧本是不是已经写好？如果有剧本，他为什么在时隔这么多年大家如此钟爱这部影片的时候不抓点投资来拍下半部呢？可能是年代太过久远，现在的李连杰、张敏、邱淑贞和倪姿已经很难再聚集，找其他演员或许再找不到当年的这份心情或者是这种气质感觉。不能不说让很多喜欢这部影片的人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说到这里了。今天节目最后我想送上的是我个人最爱的叶倩文的一支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月心。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明月无心，那天空不会下雨，如果大海有情，沙滩不会沉睡，你就像那大